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南二环右安门桥到永定门桥由西向东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在这巨大如谜一般的城市中，在365天、24小时、3600秒不曾停歇陀螺般的旋转跳跃中，我们竟然刚好相遇，真让人感叹缘分的奇妙。亲爱的，有时我会想，如果你不曾出现，哪会有这么多百转千回的故事呢？白天我们都是活在这座城市中的冷面白领，偶尔只能靠看剧解忧。当呆得来当前，面对堆积如山的工作，我们又会变身无药可救的晚期拖延症患者，忧虑难当。夜晚躲在觥筹交错的钢筋水泥丛林之下，我们经历着爱情的来临和离去，甜美和忧愁。即便这座城市中有太多的不如意，彼此相伴，一同面对，便好像可以勇敢起来。 记得有一家坐落于悲伤大厦旁的解忧 Live House， 在这里你可以尽情地享受音乐的魅力。97次 Live Show， 欢迎各位的光临。 许久不见，5月12号星期六晚上的5:02，欢迎各位光临97次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请来的这支乐队呢，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喜欢的。他们有一首歌曲呢，之前在节目当中反复的给大家推荐过，叫做《一瞬间》。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今天请来的这支乐队就是他们。其实呢，他们这支乐队的平均年龄都非常非常的年轻，但是如果你听他们的作品的话，仿佛是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故事。都有哪些故事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一一的呈现。这支乐队叫做不皮树乐队。话不多说，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就正式的请出他们表演今天的前两首曲目，也再度的欢迎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北京时间，然后记住啊，这个北京时间 APP 打开之后有一个直播，点击直播进去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全程的视频直播了。17:03，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这个片花我觉得做的还是挺好的，所以可以把音量开大一点点。很多人事物，仔细一想，好像就在一瞬间，一瞬间有了，一瞬间没了。 一清扬于一瞬间，花开花落一瞬间，白衣苍狗一瞬间，沧海桑田一瞬间。 还记得儿时你最爱的玩具，现在在哪里吗？ 就像小时候的木马，已经被烧了取暖，就像小时候的木马，已经被烧了取暖。 年轻时的我们总想出去，总想逃离，总想追寻自己的梦想，似乎就连我们出逃城市的羊肉串 都会比家乡的味道要好。 我们的双脚还在路上歌唱，哎 然后啊，然后时间就这么一瞬间的过去了。某个夜晚的某一瞬间，也许此刻就在你听到不皮树乐队演唱的一瞬间，你会突然间想到很多。 寂静的夜晚，是谁着急诉说着浪漫？看不见的网编织成他们自己的歌，爱就在今晚，不必到处费力去找寻，我们都会在你身边。哒哒哒哒哒。 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我们不谈理想，不谈岁月，也不谈音乐，我们就这样唱着，聊着，仿佛这一瞬间，我们都是一群有故事的老者，听歌。想事儿。 明月照高山，溪水流下来，那动人的秘密说也说不清。 该说的别说了，你懂的就够了。 明月照高山，溪水流下来，动人的秘密说也说不清。 欢迎不皮树乐队。有一条巷子，每个人在印象深处都会有不同的巷子，每一次的想到这个巷子的名字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的故事。首先我们今天的故事从林波巷开始。梦中孤独 好受，隐藏在月亮与黑暗的钝角，风暴中快要说话的孩子，听见梦边缘低沉的海浪，就像迷雾中的双眼，等待繁星坠落，就像迷雾中的双眼，等待繁星坠落。 他，我用目光搜索找到了他，他仍在我离去的那个地方，在我头顶上的一片滩地上一言不发。他是一片月色，手持竖琴轻轻拨弄，我还能清楚地看出他的手臂，他的腰身完全与我记忆中形象吻合。现在月亮变成了一个又扁又圆的远远的银盘，而只要在天空中有月亮出现，我的目光就投向它。月亮越是大些，我们越想象在不同的视角中看到它，或者它的什么东西，使它使月亮成为月亮。每逢月圆，就使狗们整夜的叫个不停，而我也在其中。 每条小巷好像都充满着种种的故事，种种的回忆，所以刚才我们来到这个宁波巷当中呢，有着些许的伤感，有着一些故事。什么样的故事呢？不用着急，我们一会儿慢慢的给大家讲一讲。去完一个小巷，接下来我们瞬间的切换到另一个地方。下面呢，我们来到一座小岛，这个小岛是孤独的还是相对欢快一点的呢？再度的有请布皮树带来小岛。 天空飞过的白鸽都变成了乌鸦，快放下手中的酒杯，跟我们骑上那匹快马，山坡上升起了炊烟，等着你的姑娘都快老了，别问我春天在哪里呀，城市里的叶子都快黄了，别问我春天在哪里呀，城市里的叶子都快黄了。天空飞过的白鸽都变成了乌鸦，快放下手中的酒杯，跟我们骑上他的快马，山坡上升起了炊烟，等着你的姑娘都快老了， 春天在哪里呀？城市里的叶子都开黄了。别问我春天在哪里呀？城市里的叶子都开黄了。 很酷，这首小岛呢仿佛就是真的是在一个小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篝火，然后一群人喝着啤酒啊，有说有笑，又哭又闹的，很欢快，跟第一首歌曲截然相反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我们的三位不皮树乐队，欢迎不皮树乐队。 Hello 大家好。 来，其实乐队应该是五个人哈。 哦，对对对，完整的阵容应该是五个人。 怎样？是觉得我们直播间当中没办法呈现出完整的阵容？ 因为可能设备受限吧。然后 是， 然后那个我们就以一个大学时代的这个原声民谣的这个形式来参与这个节目，我觉得也挺不错的。 对，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三位分别是， 我是小五，我是主唱， 主唱小五， 对，大家好， 是吉他手杨哲伦。 吉他手杨哲伦， 对， 我是 iPad 手梦魇， 梦魇，欢迎三位。那另外两位没来的是，也让大家听一下， 鼓手马良，还有贝斯手李健。 好，欢迎不皮树。首先这个名字哈，我相信所有人听到他们这个乐队的名字的时候都会有点好奇，为什么叫做不皮树？布呢就是那个做衣服的那种布，皮呢就是皮革的皮，树就是树木的树，不皮树是什么意思？ 杨伦来解释吧。 最开始起名字的时候是我们想叫树，叫树乐队，然后后来发现有一支乐队已经叫树了，然后我们就怕重名，然后我们就在想围绕这个树应该怎么起，然后就想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名字。 但是其实最后你言我一语的哈， 对， 其实也没有一个特别， 所以它不是一个具象的一个什么， 对，不是一个特别具象的东西，对。 啊，有人喜欢布，有人喜欢皮质的。所以嘛，一起就是不皮树了。 或你可以理解为它就是这个树的皮肤就是布做的，就是因为布它是一种人造物嘛，树木是一种自然的，对，它是一种就是人文与自然社会的一种 结合 的这种概念嘛，就可能是潜意识里面有这个想法，但其实当时是就是真的胡乱起的。 有些事不必去那个深追究，深追究的话反而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此刻我们听到的这个电乐呢，也是他们自己做的一个纯音乐的歌，叫做《秦皇台》。听这样的纯音乐，包括如果各位有在网上听过他们的原版的歌曲的话，你会发现不见这几个人，感觉应该是挺有故事的一群中年男子，挺沧桑的音乐。 也快到中年了。 其实哈，主唱是89年的 啊，对， 然后吉他手是91年的， 我也是90的 啊， 我是九， 他是90。 然后你们整个乐队是在大学的时候互相认识的。 对，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互相认识。 对，我们大学都在哈尔滨读的。 对，所以这点也是有必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他们平时很难来到北京的，这次也是因为昨天晚上有演出碰巧来到了北京。 啊，是。 当时在哈尔滨是谁起义说要组一个乐队的？ 当时我们都在学校旁边的一个咖啡馆，唱歌打工，然后我们是分别是不同的日期，然后互相就认识了，互相认识觉得还挺好的。 你们五个人是分别不同的唱歌？ 没有，应该是 我们三个人是在那个咖啡店认识的。 对， 然后每个人都是单独唱歌，单独的歌手这样的身份。 对， 对，单独的乐队吧，乐队歌手都有。 对 对。 不是，据说在酒吧当中，好像我唱完以后，第二天再听你唱，也没有我唱的好，是这种的心理吗？ 没有，那个时候就是在学校，因为大家都是学生嘛，可能没有太多那种功利的想法吧。 嗯。 然后就是想，还是想找到更多的同类交流， 知音。 对，找到更多知音。嗯。 就这样，你们几个人就攒到一起，成立了一支乐队。现在成立多少年了？ 哦， 七年多， 快八年了， 七八年了。 也是很不容易啊，一走走八年。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叫做《凌波巷》，凌波巷是一个真实的巷子吗？ 是， 不是 ？Limboland 是来自于那个小说里，欧亨利小说里边吧，就是死刑犯在那个行刑前的一个，就吃最后晚餐的一个巷子里面，他讲的是这么一个场景。那这个场景其实，他这个故事是特别巧妙的。他那是一个将死之人做了一个梦， 啊， 他梦到了自己将死，但其实他到底是真死还是假死，或者说这个梦是不是真的，其实并不知道。 嗯， 就是我们因为中间读了一个这个小说的一个节选嘛，就是我们就用了这个小说里面一个挺经典的一个地方的名字作为这首歌的名字。 那这个小说是你们共同喜欢的，还是谁先提出来这样的一个想法？ 最开始读的不是这个小说，是小五选的。 对，最开始是读他另外一个， 对，他就 是看的是另外一个小说，然后后来我们就是因为这个歌研究了很长时间嘛，然后包括读什么，然后还有我们最后要呈现成一个什么样子，然后最后还是选择了欧亨利的这个。 对，因为欧亨利就涉及到这个版权的问题，因为欧亨利已经去世100多年了，所以说不存在，对，他是公开版权，就但是如果用那个声音咖啡馆制作的话， 之前的那个， 就涉及到侵权的问题。 对，所以我们最后就围绕着这个主题做了这个歌。 对， 其实听他们歌曲的话，大家会发现就是不是一首两首，挺多首都是有唱一段然后念一段念白这样的一个方式。 对， 这样的方式是你们想要追求的？ 也没有刻意追求吧，就是可能因为做东西还是和就是自己平时的阅读，然后阅读电影还有听的东西，然后都是相结合的，然后才能做出来这种东西。可能我最近就是喜欢听一些电影配乐啊，然后听一些氛围音乐什么的，可能自然而然就喜欢这种感觉。 哎， 也可能之后又喜欢点什么别的东西，还做出来什么别的东西说不定。 目前讲到这里，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前面还有另外一首歌曲叫做小岛，我们一会儿和大家聊一聊哈。听到这样的电乐的时候，总觉得好像要穿越回去哪一个年代似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电乐当中，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哎，你一回头发现旁边有辆老汽车，这老汽车还挺酷的。接下来带来这首歌曲呢，就叫做《老汽车》。也再度的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有时间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点击进去呢，看到直播，然后再点进去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直播间当中的完整的画面了。老汽车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来吧，行驶上路。 照了一天，他的皮肤还是凉的。水果躺在超市里面，眼子尖眼却无精打采。你自称是他们的朋友，却也这样无聊。还比不上那高速公路旁坏掉的垃圾车。朋友却也这样无聊，还比不上那高速公路旁坏掉的老汽车。 长的长度总是被你踩死，花朵用枯萎提醒世界出现在女人们的手里，你在城市他们的朋友却也这样无聊，还比不上的高速公路坏掉的老汽车，你在城市他们的朋友却也这样无聊，还比不上的高速公路坏掉的老汽车。 哇哦，虽然此刻你开的可能不是老汽车，但听着这样的音乐，瞬间你的那个现代的非常的现代化的一个车也瞬间变成一种老汽车的感觉了，很想把那个车窗给摇下来，然后吹着口哨听着这样的歌瞬间的摇摆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的就是布皮树乐队。这个老汽车是一个具象化的老汽车吗？是哪天看到一个老汽车突发想到的吗？ 没有，因为那个那段时间就是弹 blues 比较多嘛，那个杨二伦和我们就是玩 blues 玩的比较多， 然后之后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是吧？ 对，然后就写了这个歌词，然后最后起了这个老汽车这名。 好， 其实最开始这歌都不是 blues 风格的。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可以听到布皮树乐队的很多风格的歌曲，大家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呈现出更多好听的歌曲，等会儿见。 翻山越岭，忘不了身后鼓励的掌声，飞云之下还记得北京是你我的家， 总觉得北京是我们爱不够的， 是我这辈子离不开的地方， 完全对于北京这个热爱和这种自豪感体现出来。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详情咨询010-8501-1401，北京等待着你我一同歌唱。 太棒了，99！途虎养车全合成机油小保养只要99起。 途虎养车全合成机油小保养只要99起。 大牌全合成机油99元小保养，包工包料，全市工厂店免费安装。 沿途有我，虎虎生风。 想整形怕医生不靠谱，怕假药副作用，别怕，上新氧 APP 专业美容微整形真实口碑平台，看3000万真人整形经验分享，新鲜的新，氧气的氧，新氧千年豆腐王玻尿酸799元，剁手开抢。 一汽大众迈腾280 TSI 黑科技限量定制版车型炫耀登场，智能升级，小情怀引领精致大格局，购车更可尊享置换贷款双享补贴高达16000元，详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从火山到沙漠，从欧非大陆到林海雪原，大众进口汽车途锐16年锻造无数传奇，购途锐尊享2年零利率，最高20000元置换补贴，详询北京中信众旺8240-2288。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少了取暖，就像小时候的木马，已经背上了取暖。 年轻时的我们总想出去，总想逃离，总想追寻自己的梦想，似乎就连我们出逃城市的羊肉串都会比家乡的味道要好。 我们的双脚还在路上歌唱，哎 然后啊，然后时间就这么一瞬间的过去了。某个夜晚的某一瞬间，也许此刻就在你听到不皮树乐队演唱的一瞬间，你会突然间想到很多。 寂静的夜晚，是谁着急诉说着浪漫，看不见的网边支撑他们自己的歌，爱就在今晚，不必到处费力去找寻，我们都会在你身边。哒哒哒哒哒。 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我们不谈理想，不谈岁月，也不谈音乐，我们就这样唱着，聊着，仿佛这一瞬间，我们都是一群有故事的老者，听歌。想事儿， 明月照高山，溪水流下来，那动人的秘密说也说不清， 该说的别说了，你懂的就够了。 明月照高山，溪水流下来，人的秘密说也说不清。 欢迎不皮树乐队，17:37再度的欢迎各位走进974 Live Show， 我们这间 Live House。今天请来的嘉宾呢是不皮树乐队。话不多说，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北京时间然后选择直播就可以看到了。我突然间发现我们今天直播间当中的是四个都戴眼镜的男子。小的时候好像说戴眼镜就四眼，我们今天真的都是四眼。来吧，欢迎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首先本时段表演的第一首歌曲呢，好像是一位先生，这位先生会跟我们说什么话呢？有请银谷先生。 明月照高山，溪水流下来，那动人的秘密说 全幅，疲惫如时间，如手中反复细数的羊脊骨。你在血液听懂树的语言，你在血液听懂树的语言。 疲惫了一周，刚才我们听到这首银谷先生，我觉得又是可以让大家听完以后心会静的这样的一首歌曲。这个歌名啊，真的是你听完以后你瞬间能够对得上号的话，就说明你懂了。如果你跟我一样在猜这个银谷先生到底是谁的话，那就说明你完全不懂。这是一个动漫角色是吧？ 哦，对。 我们还是用那个底下的话筒为大家说话哈，这样大家可以听得更清楚一些。 啊，对，他是那个一个动漫《虫师》的主人公。 嗯，是你们很喜欢的一个动漫人物，然后专门为他写了一首歌。 应该是受这个动漫启发，但也算是致敬吧。 嗯， 对。 歌词是你们自己写的吗？ 歌词主唱写的。 歌词是我写的。 我觉得这歌词写的非常好，哎，特别有诗意。明月照高山，溪水流下来，那动人的秘密说也说不清。 啊，对，然后这个是因为看那东西，然后就是体会里面的意境嘛。 你是个挺文艺的小胖子。 真的胖吗？ 没有没有，开玩笑。 然后就是体会里面的意境嘛，然后就写出来这个东西。 这首歌曲我觉得你们大部分歌曲中间的这个编曲的部分非常的好听，这些编曲都是你们共同完成的还是谁来主写？ 编曲是杨若伦主导的。基本都是杨若伦主导的。 嗯，这首歌曲给人感觉就是会让人的整个人的心绪可以放下来。 嗯，这个是就是银谷先生那个他的配乐，增田俊郎是我特别喜欢的。 嗯， 然后那时候在我那时候考研嘛， 嗯， 就这个歌当时最开始的编曲的动机就是我在那时候在准备考研，在宿舍里面就是 心烦意乱的时候。 对，然后就随便弹出来了。然后就去找小五，就我们俩在咖啡馆碰出来。 哎，心烦意乱的时候可以弹出这么凝神的这样的一段旋律， 就比较诡异吧。 叫什么反差萌是吗？ 好吧，这是我们刚才听到的银谷先生。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这首歌曲呢，歌名是挺快乐的，叫做 Joy。什么样的歌曲呢？我们先准备一下，也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进行收看。 报告，发现目标，车辆坠入深沟，司机伤势不明，我们正准备降落。 医院已经联系好，随时抢救。 危机时刻，分秒必争。中国人保现已全面升级直升机救援服务，投保车险符合条件，急送直升机救援服务，快速到达指定地点，配备专业医疗团队，为生命开辟绿色通道。还有全国范围无限次道路救援，地空协同，放心保障。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不皮树乐队。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也欢迎看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收看方式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也可以同步观看哟，快来吧。 My heart has blue eyes singing song. The pride is on the table, drowning the wind. As striking as my vocal skin, I as my witless time. 木吉他 加上口琴，又带着有点烟嗓这样的感觉，应该是很多人对于民谣啊，对于乡村这样的一个认识。我觉得这首歌曲应该算是你们很民谣的一首歌曲了吧 ，Joy。 是的， 还是由于我们今天这个带来这个版本显得， 专门改编的民谣的版本， 是吧？ 哦，对对对。 我刚才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就突然想到了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歌手 Damien Rice， 我觉得哎呀，还挺有那种感觉的。 啊 ，Damien Rice 也是大学的时候挺喜欢的一个歌手， 主唱的时候 唱，对对，主唱的时候杨仁伦主打 Damien Rice， 真的啊，那太好了，我们都是喜欢一个歌手。我觉得他一生特别酷的一点就是到处去流浪，然后到处去感受，每一次的感受回来带来自己的独特的感受的时候，每一首歌都能够戳动人心，这也是你们想表达的吗？你们也是一个非常追求自由，想要到处去流浪的人吗？ 我觉得大家都有这个情节吧，但是我们还没付诸实践啊，对，还没有就是有过流浪的这个经历。对， 你们怎么说到这里眼眶有点湿润的感觉？没有办法，其实不皮树乐队他们在哈尔滨都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的。 我跟梦魇我们两个在北京工作。 你们在北京？ 哦，对 对。 所以现在 我现在哈尔滨。对， 还是分开的状态。 对，我和那个鼓手和贝斯手我们都在哈尔滨。 对， 然后每年可能演出集中的时候会集中排练几次。对， 不在一个地方排练写歌会不会增加更多的难度？ 其实效率反倒挺高的。 我觉得还好， 少了寒暄，直接攻对攻， 而且少了争执和那个，大家都是就是不同时异步工作的，所以说还挺好的。 每次听到这里都会觉得特别羡慕。有的时候工作烦的时候，然后你投入做一段音乐，可能会让自己烦躁的心情变得平复一些。刚才我们听的是本时段第二首歌曲，叫做 Joy。接下来给大家表演的这首歌曲呢，叫做《一切》。还是很快就把这首歌曲呈现给各位。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周末傍晚六点的北京， 车水马龙， 行人行色匆匆， 戴着耳机低头前行， 太多的话想要说， 又不知如何表达， 总有那么一首歌可以戳中你的心， 总有那么一段表演让你记忆犹新。 欢迎光临974 Live Show， 正在营业中。很多人事物仔细一想，好像就在一瞬间，一瞬间有了，一瞬间没有。 一清扬 还记得儿时你最爱的玩具现在在哪里吗？ 就像小时候的木马，已经被烧了取暖，就像小时候的木马，已经被烧了。 年轻时的我们总想出去，总想逃离，总想追寻自己的梦想，似乎就连我们出逃城市的羊肉串都会比家乡的味道要好。 我们的双脚还在路上歌唱， 然后啊，然后时间就这么一瞬间的过去了。某个夜晚的某一瞬间，也许此刻就在你听到不皮树乐队演唱的一瞬间，你会突然间想到很多。 寂静的夜晚，是谁着急诉说着浪漫，看不见的网边支撑他们自己的歌，爱就在今晚，不必到处费力去找寻，我们都会在你身边。哒哒哒哒哒。 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我们不谈理想，不谈岁月，也不谈音乐，我们就这样唱着，聊着，仿佛这一瞬间，我们都是一群有故事的老者，听歌。想事儿。 明月照高山，溪水流下来，那动人的秘密说也说不清， 该说的别说了，你懂的就够了。 明月照高山，溪水流下来，动人的秘密说也说不清。 欢迎不皮树乐队。星期六傍晚18:05，欢迎各位走进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我们今天的演出呢已经过半，如果你是刚刚进来也没有关系，欢迎大家到来。今天请来的乐队呢是不皮树乐队，之前没有听过他们的作品也没有关系，今天通过现场呢，他们的音乐会征服你的耳朵。本时段我们表演的第一首歌曲呢很有意思，到了晚上，哎，这个点的时候还真的挺适合吃的，特别是到夏天的时候，经常呢会有人想要到晚上的时候喝着啤酒呀，吃着羊肉串，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叫做羊肉串。什么样的感觉，什么样的风格，欢迎 不皮树乐队。 青春去流浪，穿过铁桥，走过村庄，奔跑在大路上，走吧，为了爱情去流浪，走在雨里，走在雪里，挂着大风的期待里，我们看见楼房一年年长高，漂亮的姑娘们一年年变老，爸爸的胡子呀已经很长，我们的双脚还在路上歌唱，哎啊咋咋啊咋咋啊咋咋啊咋咋，走吧，背着青春去流浪，穿过铁桥，走过村庄，奔跑在大路上，走吧，为了爱情去流浪，走在雨里，走在雪里，挂着大风的期待里，我们看见楼房一年年长高，漂亮的姑娘们一年年变老，爸爸的胡子呀已经很长，我们的双脚还在路上歌唱，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哇哦，太过瘾了，来来来，小五老板给我上，我得先要五十串，特别能吃这个羊肉串哈。你们没有西北人是吗？ 没有。 但这首歌的西，我觉得西北的风格的感觉还挺强烈的。 它是回民。 啊，所以这首歌是你们都很爱吃羊肉串写出来的。我们还拿那个话筒跟大家说哈。 就是写的时候也没想那么多，反正对。 你们是夏天爱撸串的团体。 啊，还好，我挺喜欢 冬天都撸， 所以你们五个人会经常坐在一起，然后撸串聊音乐，乱弹乱砍，什么都会聊。 我在哈尔滨经常和贝斯手鼓手一块吃。对， 你说冬天的哈尔滨的时候， 哦，室内还挺好的。 哦，我以为在室外呢，也是非常酷的。这首羊串包括中间那个乌拉拉和那个阿扎扎，这个是， 哦，对，因为我们当时做的时候就是。和一些就是其他同学探讨了一下这到底什么意思，和一些新疆的同学，然后这到底什么意思，然后还挺好的，然后就加进去了。因为我们一开始是可能知道这个，然后不知道什么意思，然后就加进去了。 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听起来大概是很豪放的那样的一个感觉。 哦，对，就是就比如说什么姑娘或者什么的这些。 哦，就像歌词当中 的，对， 说的什么走吧，背着青春去流浪，为了爱情去流浪。这是你们最烈的一首歌曲了吧？目前听来， 应该是 最动感的一首， 豪放一点。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请到了不皮树乐队。这支乐队有必要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曾经是在哈尔滨的时候，这支乐队组团成功，然后后来呢，就像情侣一样变成了异地恋了。有一部分人在哈尔滨，一部分人在北京。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是这样的方式反而让他们做音乐少了很多沟通的麻烦呀，少了很多争执，反而做音乐更纯粹一些了。今天呢，也是非常难得，他们昨天刚刚在北京有一场演出，所 以团员比较全，但是由于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受限，只来了三位给大家带来他们的音乐。刚才我们听到是本时段第一首歌曲叫做《羊肉串》，接下来要给大家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很多人都很喜欢，也是 Bob Dylan 的一首经典歌曲，一会儿我们一唱就知道是哪一首了。另外提醒了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视频直播的收看方式很简单，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然后选择直播就可以看到了。给大家一点点时间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稍后把这一首 Bob Dylan 的经典歌曲送给各位。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筹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筹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不皮树乐队。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也欢迎看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收看方式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也可以同步观看哟，快来吧。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they can call him a man? How many seas must a wilder sleep before she sleeps on the sand? How many times must a cannibalBefore they are forever banned.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Bob Dylan 最经典的一首歌曲 Blowing in the Wind， 翻译过来呢，在风中飘荡。今天的北京还是挺凉爽的，这样凉爽的天气听这样的歌曲非常的自在。很开心的一点是，今年呢 Bob Dylan 也会开启自己的巡演，然后巡演当中呢也会来到亚洲站当中，大家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关注一下他的演唱会。 Bob Dylan 是你们很喜欢的音乐人 啊、哦、对，大学的时候特别喜欢，哦、现在也一直很喜欢、 这首歌曲是你们最喜欢的他的一首歌曲吗？ 之一吧。因为那时候唱歌也唱了他挺多的歌。 他的音乐对于你们自己乐队的音乐风格会有一些影响吗？ 会有啊，就是从歌词到一些编曲的。 但我觉得 Bob Dylan 可能就是这种民谣这种定义的一个标杆吧，一个标准吧。 但其实你们的歌曲仔细听下来的话挺丰富的，不局限于民谣这样的一个标签。 啊、哦、是 的、 嗯、 对的。 对，因为最早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是做这样民谣，然后再一步一步加入更多元素吧。嗯， 一开始的时候你们是想做民谣团体？ 嗯，也 没有， 也没有很限定。对 对， 也没有很限定， 想做自己喜欢的，做好听的东西。 对 啊，所以你们的歌曲在民谣风格方面的话，就是一个是 Bob Dylan， 一个是刚才说的 Damien Rice。这两位对于你们影响比较大。 嗯，可以这么说吧，都影响挺多的。 对， 对， 影响我们的乐队还有音乐人挺多的，然后 Bob Dylan 算是很重要的一个。 对对 嗯，那你们写歌的时候是完全随机，这首歌我想大概写一个什么样的风格，然后写一个什么样的情境我去写出来，还是会有一个指向性目的性？ 刚开始早期的时候是这样，但后来就越来越收不住了，就 跟着感觉走。 就有的时候因为你做歌的过程中可能做着做着就变成另一种东西了，然后你也不在乎它到底是什么风格了，有可能有很多元素吧。 对，包括像林柏向录制的时候，杨若伦做了很多二次创作。 一开始的版本跟我们最终听版本完全不一样了哈。 对对， 大家如果从网上搜索一下的话，你会发现不皮树乐队也真的是感觉后来可能工作越来越忙了吧，出歌也出的是越来越少了。就2013年的时候出了一张 EP 吧，五首歌曲，叫做疲惫如时间，然后就是2017年的这个林柏向了。 对，那时候我去读研了，然后就也在家就异地了嘛，然后梦魇去广东了。 在广东。对 对， 这异地恋果然是很难，作品出的也很慢了。 对，然后小五刚工作嘛，也挺忙的。 对，就是那段时间还没找到，就是在做乐队的这个节奏，就还好。这两年我们重新找到这个节奏，对。 对的，这几年我们工作生活相对稳定一些了。 然后又开始重新有一些作品了，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现在基本上大家从各大这个音乐 APP 当中都听不到，叫做 I'm Afraid。什么样的风格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呈现给各位。也再度的给大家一点点时间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然后点击进去呢，找到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视频直播当中的四个人是怎么样的把这样的一首新歌完成的。给大家一点点时间走进来，稍后马上把这首新歌送给各位。 老婆，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婆，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you hold an umbrella while it rains. You say you love the wind, but you close the window while the wind blows. You say you love the sun, but you find the shadows fall while the sun shines. That's why I'm afraid, 'cause you say you love me too, you love me too. That's why I'm afraid, 'cause you say you love me too, you love me too. That's why I'm afraid， 这首画面感很强的歌曲，哎，就在一些电影当中啊，大家经常会看到这样的画面，到了一个晚上的时候，男女主人公呢，然后可能心情都不太好，然后走到了一间这个小酒吧当中，正好听到有人在舞台上唱着这样的歌曲，然后男女主人公也不知道怎么地的，两个人就彼此一眼一见钟情了。我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大概会浮现出这样的一个画面。你们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是有画面感的，还是怎么样就写出来这样的一首歌？ 因为是 blues 嘛，就是可能就会有这种自带忧伤， 就喝点小酒，什么都不用多说了，一切尽在不言中。 哦，对，最初的这个和弦走向是我学到的一个和弦走向， 嗯， 然后根据那个音乐，然后找到这个歌词，然后做出来的。 嗯，你们是大部分歌曲是先有一个意境，然后先去谱曲，然后还是先有词再去找曲，是这样的一个？ 都不一定， 都不一定， 对，都不一定， 看每一首歌的类型。 对 对，就是各种各样的情况， 看各种巧合， 就是有不同不一样的那个灵感刺激嘛。 嗯， 可能是文字，可能是音乐。 嗯，我觉得像刚才我们听到的一瞬间还没有听到哈，这首歌曲是我个人很喜欢，包括之前我们听到有一切，这样歌曲好像你们是不是更追求一种意境，就不太会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画面感，明确的一个实际的参照物。 我觉得歌词来说，我觉得我还挺追求那种诗歌的美感和诗歌的那种审美的那种感觉。 对，也是由于你们平时很爱读诗是吧？ 我们 各类文学吧， 对， 一定读诗。 对 对，包括一些社会科学也挺喜欢读，哲学、社会学、心理学。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 I'm Afraid 是一首英文歌曲，然后这首歌曲目前还没有上线。今年会有一些新作上线吗？ 会有。 对，今年还有一些录音的计划，对，会陆续上一些歌。 是，包括我看之前有一个现场的一个演出，然后这个演出当中有一些歌曲也都是现在网上没有的，这些歌曲以后都会有一个重新的录音室版本然后上线吗？ 对对，有可能跟视频里面的不一样了，有可能都会改。 嗯， 毕竟又二次创作了，要是 2013年的那张 EP 疲惫如时间的时候，那张 EP 当中有五首歌曲，如果大家仔细去听的话，你会发现五首歌曲几乎是不同的，完全不同的风格。你们今年如果会带来新专的话，也会是这样的一个风格吗？ 对，我们先发的两首歌两首单曲就已经 完全不一样， 跟狂躁抑制剂是一个是带着噪音的那种，然后另一个是迷幻的那种，就两个。 真的，你们听他们的歌曲你不会想到会有狂躁抑制剂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今天也准备了，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哈。前面还在民谣嘞，前面还在 blues 呢，然后也会做出这么硬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当然这是纯音乐，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里是974 Live Show， 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那么还有更多的歌曲等待着各位。这一首纯音乐叫做狂躁抑制剂。

视频直播的收看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下载一个北京时间这样的 APP， 然后打开之后呢，你可以点击中间那个直播，然后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今天请来的乐队呢是不皮树乐队，刚才看了很多的朋友在看直播的时候留言，稍后呢我们也会和大家分享各位的留言，也欢迎大家在收看收听的同时说一说自己的感受。本时段我们表演的第一首歌曲呢是他们的翻唱作品，叫做米店，有请不皮树乐队。张伟伟和郭龙的合作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登对，用登对这个词也真的是，特别是白银饭店那张，我觉得合作是非常好的一张。这首米店也是挺有年头的一首歌曲了，你们是哪一年喜欢的？ 我最早听他的时候是他的一张现场专辑，嗯，他应该是最早出的一张现场专辑，听到这首歌就很喜欢， 是被这首歌的意境当时就吸引住了。 哦，对，那时候我给推荐给杨荣伦听，好像是， 我那时候听野孩子呢，不知道张伟伟是 啊， 后来才知道他是野孩子 的。你也是听完之后立马就喜欢了吗？ 对， 哦，所以你们之间的默契真的还挺强的，喜欢的音乐类型也大概都是相似的哈。 反正我们俩这些年就是互相影响， 对，对，还有梦魇，我们都互相， 对对对对，还有梦魇，就是大家都是本来可能我们喜欢的东西都比较独立小众，然后大家发现，哎，他听的东西也挺有意思的， 太可爱了。我就说嘛，一共来了三个人啊，哦，我们两个人默契很好，把旁边另外一个人放到一边， 小五也是想到，突然间想到，赶紧把木言放进来啊！今天来的节目当中呢，请来了布皮树乐队，有必要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如果你不了解这支乐队的话，布皮树乐队这三个字怎么写？自己说好不好？ 布是 布料的 布，布料的布， 皮肤的皮， 树是大树的树。 哎，今天我们来的三位分别是谁？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是主唱小五。 我是吉他手杨哲伦。 我是合成器乐手孟岩。 我们这一时段的时间非常的有限，接下来呢，在一小段很短很短的广告之后，我们将会带来第二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原版是男女合唱的，今天是纯男生版本的 IN909。 老张，这生意怎么做得这么红火？ 嗨，还不是年前申请了招商银行生意贷，备了批货，现在资金都回笼了。 银行贷款的手续会不会很麻烦呀？ 不麻烦，招商银行生意贷一次申请20年反复使用，贷款用一天算一天。我这次贷款进货用了30天，银行就收了30天利息， 这么值？那我也赶快申请招商银行生意贷去。 招商银行生意贷，解决千万小微企业主融资需求，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4.5转8。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布皮树乐队。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也欢迎看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收看方式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也可以同步观看哟，快来吧。听那首歌曲 IN909， IN 是 INN 这个英文哈，翻译过来呢，你可以叫它小旅馆909，或者小客栈909，小酒馆909都可以。这首歌曲是当时是为谁写的是吗？ 啊，对，当时是为哈尔滨音乐广播 电台， 对，他们邀请我们写一个这个歌。 这是台歌吗？ 啊，对。 哦，那为什么叫小酒馆九零九？ 后来他们没用， 后来 觉得可能风格可能他们预期相差远一点， 所以一开始向你们邀歌，然后写出来之后人没用。好，北京音乐广播不介意哈，我们也向你们发出邀约，也希望你们写出一首，然后我们也看感觉合不合适。 我不想再被拒绝。 哎，不会不会，哎，这个小酒馆这样的一个概念是你们当时怎么想出来的呢？ 记不清了， 年头有点久了。 很早之前那首歌。 对对，很早。因为那个时候为什么会要我们写这个歌，是因为我们参加了一个校园乐队比赛。 一零年上半年。 对， 哇，那真的很早之前了。 对，因为成绩还不错吧，然后那个他们电台的一个主播 还是，主播， 对， 嗯， 对对对，是评委，然后就邀请我们写这个歌。 小五其实也有过电台渊源是吧？ 啊，对，我早期在黑龙江广播电台工作过一段时间。 多早期？七八岁的时候？ 十一二吧。 十一二岁的时候还真的呀？ 开玩笑，开玩笑。 哦，我以为认真的嘞。你在电台是做编辑？ 编辑，对，编辑。 音乐类型的吗？ 新闻、音乐都会做一些。 新闻和音乐？ 对对对，就是会编一些主持人读的新闻啊。 啊， 对，因为新闻很多嘛。 嗯。 然后主持人要求把它都串起来。然后有一些逻辑联系，然后每天就做这样的工作， 所以觉得太琐碎，然后就离开了吗？ 有这个原因，有这个原因。 好的，我们今天时间真的非常有限，最后一首歌曲呢，应该也是很多朋友等了很久了，也是他们算是你们目前为止最受欢迎的一首歌曲了吧？一瞬间，这首歌曲好像当时在某一个平台一推出的时候，立马就受到了很多的关注，也确实整首歌曲的感觉也是会让人立马就会喜欢上的。好，话不多说，我们直接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另外呢，也再度的欢迎大家有时间的话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选择视频，然后有一个直播进来就可以看到了，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走进直播间，然后稍后把最后一首歌曲一瞬间送给各位。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而是因为他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全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春风的一瞬间。 一败涂地瞬间，一纸香烟一瞬间，一盘炒蛋一瞬间，一生安碎一瞬间。 看似非常短的一瞬间，但是一瞬间可以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今天我们直播一共演唱了12首歌曲，可能某一首歌曲的那一瞬间就让你突然间的喜欢上了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布皮树乐队。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不了解他们的话，他们乐队的名字呢，布是布匹的布，皮呢就是皮质的皮，树就是树木的树，布皮树乐队。好，如果你也觉得这个歌曲没有听够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他们的 可以关注我们的微博，搜索布皮树就可以了。 要不要统一一下？有人说微博，有人说微信，可能会有朋友想要你们的微信。哎， 微信有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也有的， 公众号对， 就是布皮树， 对， 这三个字还是会有乐队两个字。 没有乐队， 布皮树哈， 布皮树对， 嗯，然后呢，另外大家也可以通过各大音乐软件都可以听到他们自己的歌曲。 是的， 对对对， 嗯，今年也会有新歌上线。 对， 是的， 有的。 好，欢迎大家多多的关注。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974单秀节目，谢谢布皮树乐队，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 谢谢谢谢大家。 接下来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最后一首歌曲是表达了我个人的态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喜欢他们。 I really wanna stop, but I just got the taste for it. I feel like 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传统文化铸就了中国人的格局与品性，和谐共融，善良坚韧，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爱迪学校，倡导传承中华文化精髓，带着文化自信走向世界。 北京爱迪国际学校，幼儿园到高中15年连续教育，11000名毕业生从爱迪走向美英澳加世界名校。爱迪国际学校咨询热线84390808。 跑出舒适圈，跑赢上一次的记录，追上下一个自己。斐讯 W2 智能运动手表，专业户外跑步搭档。 5月14日，斐讯京东超级新品日，更多优质产品超值开售。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水饺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传承中华饮食文化，弘扬中华饮食传统。薄皮水饺精选优质食材，纯手工制作，好皮儿、好馅儿、好人心。加盟薄皮水饺可以加自己的饺子馆，朝外旗舰店即将开业，加盟热线400-967-8889。 哎，老伙计，你呢？是时候说再见了。2018年换辆好车，对自己和家人更好一点， 花更少的钱买个高端二手车吧，享受更好车生活。